我国内阁总理朴槿助到高黎成均馆了解了教育条件和教育环境。由于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要向全世界弘扬我们民族宝贵的教育文化遗产的爱祖国爱民族崇高理念，高黎成均馆发展成为了一所培育轻工业部门技术人才的综合大学。朴槿助总理对高黎成均馆的施工情况、教育体系和教育环境等做具体的了解后，在现场主持了有关部门干部协议会。会议强调，巩固大学物质技术基础是贯彻两位伟大领袖遗训的重要工作。此外，朴槿助总理了解开城市和长丰郡的农业生产情况后，采取了相关对策。他还考察黄海钢铁联合企业，强调要大力促进铁和钢材生产。